全国海图部门科技发表会27号和28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本次发表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由金日成综合大学、国家科学院水利海洋科学分院、海图设计研究所、平安北道海图建设综合企业等10多个单位的干部、教师、研究师、设计员和研究生参加，并推出了70多篇有价值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在根据我国自然地理特点和现实发展的要求，积极采用合理的施工法来实现海图建设现代化和科学化的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闭幕式上向发表优秀论文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有关奖品。